什么都愿意为你， 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无度。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吹笑我不能拒绝。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云奇。人社部办公厅、教育部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做好2018年度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，并公布2018年度各省中小学正高级教师指标数共计3604个。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，截至目前已有21个省份出台了157个景区降价措施，其中洛阳龙门石窟景区门票价格由100元降至90元。近日，欧洲央行公布了新版100欧和200欧的卢山真面目，并宣布将于2019年5月28号起开始正式流通。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与到访的波兰总统杜达进行会晤，他表示会严肃考虑在波兰设立美军永久基地一事。北京市经信委方面透露，截至目前，本市已向百度等5家公司发放了自动驾驶车辆测试牌照，累计道路测试里程达到了3万公里。北京市朝阳实验小学将护眼引入课堂，8年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从55.03%下降到43.80%。由陈可辛监制、周迅领衔主演的电影《你好，之华》近日发布首支预告，并宣布定档11月9号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

睡， 哥哥 常出现在夜里，我无法抗拒，我无法。

深的冲动，寻找爱情世界美梦。既然不是毛毛虫，就要壮烈的复活，短暂青春要像烟火。此生 学上有一种现象，是一个小丑晋升胜过一达医生，说的就是乐观的情绪对一个人的健康比一个医生所起的作用还大。心态才是一个人生活好坏的决定性因素，乐观的人往往能够看到生活好的一面，而悲观的人呢，却只能看到坏的一面。经典久了久，我是英奇，心态好了，生活才会越来越好。 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随浪，只记今朝。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，谁负谁胜出天之晓。江山尘俗世几多变，清风笑，影也寂寥，豪情挂成了一襟晚生事不再寂寥，豪情仍在痴痴笑笑。啦啦啦啦啦。